此一小小的惦念着暖茶和夜故事，小莫远小莫慢，可笑是个心语者。 突破， 刘翔，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传好，三号王明操。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多大爱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脸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以及正在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间资讯服务类节目青年说，我是主持人雨维。那么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迎来了四位嘉宾，一位呢是今天要跟我一起搭档主持的，叫做旭泽，来自传媒大学的一位在校生，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旭泽。 嗯，也非常欢迎旭泽的到来。同时呢，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请来学生，然后还请来了三位不一样的嘉宾？这三位嘉宾，旭泽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他们是做什么的。 好，那么今天这三位嘉宾都是和潜水有关的。 是的。 那么坐在最外侧的我们的何杰是一位潜水教练。现在潜水真的是年轻人非常喜欢的一个运动。 是的。那么我们也先请三位嘉宾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第一位呢，有请我们的何杰老师，是 PADI 的课程总监，潜水十年，目前呢为 PADI 的大中华区的培训顾问，请何杰老师给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早上好。那个我叫何杰，英文叫 Justin。我们好多 PADI 的会员呢都叫我是何老师。我是潜水有十年了，现在呢我是在 PADI 呢工作，然后呢我是我们的地区培训顾问，同时呢我也是一位 PADI 的课程总监，然后兼这个 PADI 的教练考试官，谢谢大家。 好的，欢迎何老师来到我们的现场。那第二位呢是叫做思源，是一位思源和思雨的名字很像啊。第二位呢是叫做思雨，他是一位潜水步道师，因为爱好潜水而跨界进入了潜水领域，目前为 PADI 大中华区的产品经理，请思源给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思雨。现在是潜水，目前为止可能有三年的时间，然后现在是 PADI 大中华区的产品经理，然后也是因为爱好潜水才跨界进入到了潜水这个行业。 好，也是欢迎思雨来到现场。那第三位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可能在潜水这个领域稍微有一点点接触的潜水爱好者，我们的周思源，有请。 Hello， 大家好，我是思源，然后我只是一个潜水小白，然后就是对潜水很感兴趣， 有一点点害羞， 对对对， 没关系，没关系。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可以从大家擅长的潜水的这个角度来聊你们所擅长的东西。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首先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啊，收听呢就是用普通的这个 radio。普通的收音机来调到旋钮调的 FM98.2 AM927， 这样的话就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如果您在这个视频端有条件的话，可以打开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可以在左下角的视频直播里找到青年说，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同时在一直播也可以搜索活力982，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啦。好的，那说完了这个收听收看方式之后呢，我们就要进入今天的主题了。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叫做给你一张大海的通行证通行券。我觉得这个主题就感觉好像要进入一个特别高级的世界去。 对对对对，而且潜水这个事情我觉得就是很高级， 就是很高级。像我像我们两个潜水小白就是满眼睛放光，是吧？ 对，就是完全没有这个概念。 好，那我们在这个节目的一开始先要给大家简单的盘点一下，在世界上有哪些比较适合潜水的圣地，这也是在网络上非常有名的几个地方。那么第一个要就是我们是倒序嘛，第一个要跟大家说的这个 number 10是叫做海军码头，是澳大利亚的一个地方，不知道三位有没有一些了解呢？ 虽然我在澳大利亚待过蛮长的时间，有5年了现在，但是抱歉我没有听说过，我只听说过大堡礁。 没关系，那我这样，我们先把这个海军码头讲完了以后，然后再听何老师来讲一讲大堡礁这个地方。这个海军码头呢是从西澳大利亚海岸延伸出了300米，再形成了一个梯形的结构。虽然这个地方并不大，但很多人表示可以花上5天在那里潜水也不会感到无聊，尤其是在晚上会美不胜收。你能在潜水中看到超过200个物种，包括鳗鱼、白头尖鲨、章鱼以及梭鱼等大型的鱼群，还有很多人会打卡和鲸鲨同游的照片，相当的壮观。有时候你还会遇见从沙滩上打过来的5光10色的射灯，将海洋渲染的色彩斑斓。由于呢，这个码头是一个同时也是一个防御的设施，在这里潜水只能有在执照的潜水代理点进行。为了保护生态，潜水最大深度约为15米，非常适合潜水的新手。这也是给何老师找了个好地儿哈。 对，以后我可以去一下，这确实是听起来非常非常不错，而且物种很多。 是的，那您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您刚才说到的这个大堡礁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对，我是在那边有工作了2年，然后大堡礁嘛，大家其实多少都听说过。它呢主要是以它的面积很大，它大约是总面积加一块的话呢是德克萨斯州的一半的大小，非常大。 对， 然后绵延差不多是有2000多公里，从它的最澳大利亚最顶部的北端再往下边往南。然后我工作的时候呢就是在比较靠北了，然后珊瑚礁非常的好，生物的种类呢也非常的多。那如果哈各位将来有兴趣的话，你去澳大利亚玩的话呢，其实应该把大堡礁放在你的一个 bucket list 里面，你应该是必去的一个地方。 所以这也是一个给大家推荐了一个潜水的好去处，在澳大利亚。那刚才我们说到的，何老师可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如果是大堡礁的话，潜水大概适合游玩几天的价格是大概得在多少钱呢？ 可以，没问题。一般从去大堡礁潜水的话，最多的一个出发点呢是凯恩斯。凯恩斯的话呢，它的船呢有主要呢是分2种，一种是当天往返的。当天往返的话呢，去到大堡礁的不同的潜点的话，就比如说你如果只是去那边做体验潜水的话，可能就是一个潜就足够了。那如果你是一个持证的潜水员，像思雨和思源这样的，你可以做1天3潜的，它的船呢会停在3个不同的潜点。然后呢你可以下去潜。 再有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有证的潜水员知道叫做船速，那潜水小白不知道呢。船速呢指的是说基本上就是你坐着船出去什么都不干，就是吃饭睡觉潜水 啊。那也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吧，对于潜水爱好者来说。对，长知识。那我们刚才聊到的这个海军码头呢，它的参考价格是一天两钱的，是1000到1200元一天，最佳的季节是3到10月，然后适合初级玩家。 嗯，那下面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排在第九位的潜水圣地。 嗯， 那么这个潜水圣地呢，是一艘沉船叫自由号，在印尼巴厘岛。 嗯， 看何老师的表情，是有人去过？ 是不是？是他自己去过吧？不是有人。 那么这艘的沉船呢，是摄影爱好者的钟爱的水下拍摄地。经过了时间的沉淀，它完全被海葵、珊瑚等海洋生物包裹着，形成了独特的模样。那么黑色的沙子呢，也为形形色色的海洋生物提供了绝妙的鲜明对比。这一场海洋里的视觉盛宴，这里有超过400种的鱼类。 嗯， 由于人类的喂食呢，这里几乎所有的鱼类都很温顺，你周边的热带鱼们会引领着你游向自由号残骸。 嗯， 听起来就非常的 对，鱼带领着你下去往一个地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神奇的场景。何老师和思雨，应该你们俩是不是都去过呀？ 我其实还没有去，我本来今年有计划说要去巴厘岛那边，然后目前为止可能会稍微延后一些，对，但是何老师应该有去过， 对，何老师 是一个非常著名的 对，我是跟我爱人度蜜月的时候在那儿， 哇，我鸡皮疙瘩都 很早以前去过，很早以前对，然后那个地方确实是非常非常的棒， 嗯。 自由号它为什么会变成一个沉船呢？ 嗯， 是在二战的时候呢，它被日本的这个潜艇攻击之后呢，它没有沉。 嗯， 然后呢，美国的海军呢，他就派了另外一艘船去拖这个自由号。 嗯， 然后拖到了巴厘岛图兰门那个地方。 嗯， 然后把它放在了岸边搁浅着，然后说等有时间了再去修。 嗯， 结果地震了。 哦，就沉下去了。 对，然后船被沉到了底下去。 嗯， 可是它又不是就像普通那种船说沉得很深，因为它是从岸边滑下去的， 嗯嗯嗯， 所以它是一个特别特别棒的岸前的沉船的地址。 嗯， 在那个沉船外面沿着马路两边全都是潜水中心， 哇， 特别棒的一个地方。 嗯， 咱们中文的潜水店在那边也有。 所以像我们这样的就是英文又不好又潜水小白的人特别适合去这样的地方，所以给大家推荐这个地方呢，参考价格是，而且还挺便宜的，600到800一天，一天一千，最佳的季节呢是4到9月，也是比较适合普通玩家。嗯，那接下来要给大家说的这个排名到第8的地方叫做离溪流岩，是在泰国这个地方。可能会相对的没有那么的了解啊，大家。这是一个马蹄形的岩石，也可以普及一下，正好在退潮时的时候露出了水面，而且这里是著名的鲸鲨观赏地，同时你也可以很容易遇见大型的远洋鱼类，比如说梭鱼和蝙蝠鱼，当然还有了浮喷。如果你喜欢近距离的拍摄鱼类，那这里也会是一个很棒的微距摄影点，也能拍到很多剃刀鱼啊、小丑虾、蛙鱼和海马。那这个地方的参考价格是一天，参考的这个游玩呢是1天2钱，然后是800到1000元，最佳的季节呢是12月到次年的4月。三位对泰国的潜水有没有一些比较了解的地方？ 他们俩非常了解，因为他们俩都在泰国学的， 对吧？ 我们俩都是在泰国的那个涛岛那边考的证，然后在那边有一些体验。 她是我的师姐， 是吧？ 我发现在泰国考证的人特别多。 嗯， 我的朋友很多都在泰国考的。 对，我昨天我们的那个男主持乐陶还说他的当时就是在泰国学的这个潜水，然后他的教练在泰国。我觉得这是一个泰国应该是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尤其是亚洲人来讲，是一个比较好的潜水的选择的地方。 对，嗯，因为泰国对于我们来说，就是首先这个交通来说的话比较方便一点，嗯，然后就是性价比而言的话也会比较高一些，所以中国人去的比较多。 嗯嗯，那你们大概是在什么时候开始之前学习的这个潜水呢？ 我是在2014年的时候开始学的。 嗯，那现在也是四年了，四年了。 我是今年的六月份的时候， 刚刚开始学习。那你在刚开始入门学习这个的时候，是抱着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心态还好吧，我因为自己本来就特别喜欢游泳啊这种，所以学潜水证就觉得就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 好，那我们就是关于个人的潜水的这些问题，我们在下个时段再跟大家详细的聊。我们今天有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可以给大家分享很多关于潜水的照片啊、视频啊等等等等。那接下来要给大家继续介绍一个地方呢，是来自夏威， 是 伯利 第七位的伯利兹。这个潜水的地方，应该我作为一个潜水小白来讲，都觉得非常出名，叫大蓝洞。 嗯， 这个很多人其实并没有听过这个伯利兹这个国家，但是大蓝洞的这个名号可以说是非常的出名。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水下洞穴，也是全世界潜水者魂牵梦绕的地方。在无边的海洋里，珊瑚礁勾勒出了一个很深很宽的洞穴，里面住着一群鲨鱼。如果进到这个大蓝洞呢，你的周围先是鲜艳的珊瑚礁和暖暖的海水，然后慢慢的变成了深蓝色的洞穴和凉爽的海水。这时候你就会看到海水在波动和闪烁，看到巨大的金枪鱼和其他的深海生物潜入洞中清洗自己。然后呢，再往下潜，你就能探索到冰河时代洞穴中的钟乳石和石笋错综复杂。地盘居在这里，还有各种鲨鱼环游，可以说不是潜水高手不敢来这里。 可以给大家 介绍一下这个大蓝洞吗？ 在聊这个的时候，何老师一直在 是他非常认可是 对。 那个中文叫大蓝洞哈，英文叫 Blue Hole。 对。其实更熟这个地方的人呢，我觉得自由潜水员可能更熟悉一些。 嗯， 因为刚刚在蓝洞进行完了那个自由潜的蓝洞挑战赛。 嗯， 咱们中国呢也有排上名次的那几位哈。 嗯， 特别厉害，男生女生都有。然后呢，它确实是特点就是深，差不多有将近300多米深。 哇，那如果下去人不会被那个水压挤压的那个感觉会很难受吗？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嗯， 因为我们的身体呢70%以上都是由水组成的。 对， 所以也就是说如果你将来尝试潜水的话， 嗯， 你身体和水之间是没有压力传递的。 嗯， 唯一的压力传递就是来自三个身体的空腔。 嗯， 这三个空腔就是鼻腔、中耳，然后还有我们的肺。 嗯， 对，但是肺呢，因为你时间一直保持呼吸的，所以它没什么问题。 嗯， 那我们只需要把剩下的两个空腔的平衡做好。所谓的平衡就是让它里面的压强和外面的压强一样就 OK 了。 嗯， 所以理论上来讲呢，就是你能下5米，你就能下50米。 哦，听起来很高级，听起来很简单，好像我在游泳池里能到5米的这个距离，我就能自己潜到50米的地方去。好，那这个比较专业性的问题我们还是放到后面去聊。嗯，因为第一时段的时间不多了，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个继续介绍一个排在第六位的地方。嗯，叫做卢凯阿，来自夏威夷。这里最被潜水员们推崇的就是夜潜，应该是一种非常美妙的体验。我觉得在灯光的照应下，海水和鱼群交相辉映，哎，那个感觉很美， 听起来很浪漫， 很浪漫。其实就是一团黑是吗？ 啊，不是的， 到了海底下应该还 夜潜。它其实，我以前做夜潜的时候，带潜水员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传统节目，就是把所有的手电筒都关了。然后你会动你的手和脚， 嗯， 就真的是你会看见，就是像那个电影叫《少年派的 奇幻漂流》， 对，它那里面有一个镜头，就是有一个鲸鱼是吧，从那个船底下游上来的时候，然后全都是亮的嘛， 嗯， 实际上没有那么夸张，但是是类似的，对，所有的浮游生物它在晚上的时候，它会从深海游到浅海，然后你动，它就会亮，然后。甚至你全身都在水里面动的话，把灯全关了，你可以看见你身体的轮廓。 嗯，哇，还可以看到自己身体，所以这是一种非常美妙神奇的体验。那在这里呢，这个刚刚说到 这个海底的水下灯光，它会吸引很多的浮游生物，而且会有很多大型的鱼类也来这里。这些海洋里的飞行家们，就是说到这些大型鱼类啊，双翼展开可以宽达5米，遨游在大海中如同芭蕾舞演员一般优雅美丽。当然啦，也可以在夏威夷还可以看到很多可爱的海龟和热带鱼在这个太平洋里共同的遨游。那这个地方它的夜潜一次大概是800块钱左右，推荐的季节是5到11月份，也是比较适合普通玩家去的。那接下来要给大家放进一小段音乐，进一小段音乐回来之后呢，我们来继续聊关于潜水的这些问题。 金昭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六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经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下一位，请青年人到982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 较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九课，出行旅游九课，娱乐演出九课，体育健身九课，时尚资讯九课，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8点到10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好的，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我们的青年说。我们在上半个时段呢，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了几个地方，5个非常适合潜水的地方呢。接下来呢，要给大家继续把另外5个地方，给大家说完，让大家这个感受一下世界上排名前5的，当然了，也是网络上这个流传 今年的这个潜水 一个排行榜， 对，每年都会换。 然后给大家再简单介绍一下，排名第5的是鲨鱼礁和约兰达礁，在埃及红海。提到埃及红海的话，其实大家可能满脑子想的都是红海行动， 这太火了。 反正我就想的是红海行动。当然了，我们今天聊的潜水是要给大家介绍这个潜水圣地的，给大家说一下埃及红海，还是红海行动。埃及红海这个地方呢，鲨鱼礁和约兰达礁呢是一对双胞胎的海礁，是在同一个水下珊瑚山的部分。在这里你一共可以享受到3种风格的潜水景观：海葵城、壮观的鲨鱼礁和约兰达号的沉船残骸。也是有沉船残骸的，因为海流的关系呢，鱼类的活动比较密切，而所以呢，这里拥有几乎红海所有的海洋物种。哎，你想想，如果是海洋所有的海洋物种都能在你身边潜水的时候都能感受到，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觉得特别的升天了。 是，那我们在这里呢，也是要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嘉宾给大家提供的这个照片啊，特别好看，有一条大鲨鱼。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思源提供的，是吧？ 思雨 提供的，思雨可以给大家讲一下，这是在什么时候潜水的？ 这个其实是在我去年的时候去这个马来西亚的士巴丹潜水的时候，然后捕捉到了一条鲨鱼的照片。对， 当时。你这个鲨鱼从你身边游过的时候，你是心里是慌吗？会有害怕的感觉吗？ 不会， 不会害怕。 对，就我觉得做就不是潜水员的时候，大家提到鲨鱼都会有一个惊恐的表情。 对， 首先在脸上呈现。但是如果你变身成为潜水员的话，其实你会非常渴望说见到鲨鱼，或者是见到任何的海底生物。不管是我们之前看到这个所谓的大白鲨，这个电影对大家造成的这个恐惧，还是我们平时听到的一些耳闻的信息。但是当你在水下碰到这些真实的生物的时候，其实会觉得它们非常可爱，然后会觉得特别珍惜，就是此时此刻此景。 我觉得这也是对于潜水员来说一个非常独特的体验，也不一定独特了，应该几乎所有的潜水员都会遇到这样的经历吧。 可能对于我们这种小白来讲，就是哇 ，surprise！ 像对于我这种没有潜过水的人来说，就是哇哦。但是对于经常潜水的人来说，应该还比较经常容易见到，是吗？ 实际上，想要看鲨鱼还是挺难的。 是吗？想看鲨鱼很难，但是看其他鱼类可能会相对简单一些，是吧？ 对，没错。 好，那这个还是比较幸运的一件事情。埃及红海呢，给大家推荐的是全年都比较适宜去玩。那它的参考价格是1天2000，1000元到1200元，比较适合普通玩家。接下来继续给大家说的排名第3的地方。 排名第四， 我怎么老跳过？ 排名第四的潜水圣地也是一艘沉船，还是在埃及红海，叫做蓝色计划号。这艘船呢是1941年，这艘船是在运送步枪、摩托车、火车车厢和卡车等战争物资的时候遭到空袭，所以就 沉没了。 那么这是一艘需要很多次潜水才能欣赏完的大型沉船，由世界潜水之父雅克·伊夫库斯托在60年代发现， 其实如果他没发现的话，其实现在他可能很难变成一个潜水圣地。 所以雅克伊夫库斯托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在这里这个地方呢也是参考的价格是1000到1200元，也是全年适宜，一天2000，适合普通玩家。然后排名第三的地方呢是在澳大利亚永加拉号这个地方啊，在澳大利亚。你看这个何老师就比较了解啦。先给大家这个官方的讲一下啊，永加拉号是昆士兰海岸附近的一艘沉船，也是沉船。发现很多潜水的地方都是由沉船而设立的啊。在这里呢，你可能会看到这个海蛇、章鱼、海龟、公牛鲨、虎鲨和鱼群，还有很多壮观的珊瑚。在1911年，这是历史。了解一下啊，1911年的一次飓风中，永加拉号沉没在这里，122人因此丧生，以及一匹赛马和一头公牛。那么沉船的原因是船上没有电报设备，不能收到任何关于天气的警报，因而这个潜水地也多了一丝故事和神秘和悲情的意味。何老师给大家讲一下吧，这个故事如果您了解的话。 对，你刚才讲那个船里边有一只公牛，对吧？后来那只公牛就变成了公牛鲨。 好可怕，我的妈呀。 开玩笑的哈。永加拉呢，它那个沉船呢是确实是应该算是澳大利亚地区特别棒的沉船。它是在昆士兰的从凯恩斯往南边开车，大约再开4个小时的地方。非常非常的火。然后呢物种呢也是特别的多。但是像你刚才说的，因为确实这个船它是一艘运输船，普通的民运的船只，所以呢有很多人在这个时候丧生了。对。再一个呢，就是去那个地方潜水的话呢，要挑一下比较好的 设备 时间。 时间。 对。 那大概是在什么时候比较合适？ 通常的话呢应该避过他们的雨季，然后还有呢在凯恩斯那边的海岸线呢，它会在每年的春节，中国的春节后，然后差不多到4月份的时候呢会有这个台风，所以避过那个时间段应该就 OK 了。当然夏天去更好嘛，因为夏天水暖和一点。 水暖和，但是然后从海里上来你还会觉得很凉爽是吧？ 对。 而且是我们的冬天。 但是是澳大利亚的夏天是我们的冬天。 对，没错。 我的妈呀，我这个没有文化的样子。所以永加拉号也是非常推荐大家去的，而且这个适合的人群是应该是比较资深的玩家更加适合一点吧。 对，它主要是因为那个船它都是小的那个皮艇，然后从岸边开出去的，所以如果风浪太大的话可能会有点受不了。 好，那推荐大家这个资深玩家，如果但是我觉得资深玩家应该对这个地方都很熟悉了，对，也可能有不熟悉的，比如说就一直在泰国的资深玩家，就比较不熟悉了，所以推荐大家要去一下这个澳大利亚的永加拉号，1000-2000，价格是在1500到1600元，这个避开雨季啊，然后会比较舒适。好，排名第二的呢是来自帕劳的蓝角和水母湖，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其实这个帕劳的蓝角也应该是特别特别出名的一个潜水圣地了。那么蓝角和水母湖都是特别令人惊叹的潜水地，同时也是帕劳的魅力所在。那么水母湖呢，近些年因为厄尔尼诺现象等的原因数量锐减，但是蓝角的魅力依然存在。这里汇集了超过1500种的鱼类，700多种珊瑚和海葵，你几乎能看到所有的热带鱼类，仿佛进入到了海底总动员的世界。所以这里也被称为上帝的水族箱，这个称号有点 就是好像是海贼王里面那个山治想要找到的那个 All Blue 在这里呢能看到的鱼类非常非常多，有鲨鱼、梭鱼、杰克鱼、旗鱼、金枪鱼等等，这个名单可能要念个3天3夜，哪怕是非常有经验的潜水者也会被扑面而来的鱼群给惊呆。如果待的时间够长并且够幸运的话，你还能看到抹香鲸和虎鲸。 所以这个地方比较适合的地方呢是适合的季节是10月到第二年的4月，也是比较适合资深玩家，因为遇到鲸鱼这种事情还是很兴奋哈。 而且还很温顺。 不像鲨鱼那样。 我把鲸鱼和鲨鱼搞混了，我总感觉好像所有的就哎算了。这个何老师可以给大家讲讲帕劳，应该也还。 帕劳，对，帕劳现在是咱们中国大陆这边有渐渐的开始一个很热门的目的地了哈。台湾和韩国是很早以前的时候就是一个非常热门的目的地了，尤其是台湾。我们有就是 PADI 有很多台湾的教练，然后还有我们的会员在那边有开潜水中心的。然后现在咱们中国这边的从业人员，包括你比如说中国现在比较大的潜水中心，像中人潜水，像中潜，他在帕劳那边的也有潜水中心。那边潜水确实是非常的非常的棒，但是我还没去过。 所以可以也可以去体验一下。 我 觉得 非常非常想去。 我觉得这也是给何老师 一个 小提议，哎，下一个目的地。那我们排名第一的这个地方来自，猜一下，你们 猜 猜。 猜一下， 我猜十八单。 十八单吗？ 十八单吗？ 是吗？ 我猜十八单。 四眼姐对。 两 位美女呢？ 你猜加勒帕戈斯的？ 四眼 猜哪儿？ 我 随便 就我当时这个何老师说十八单的时候，我旭泽就已经惊呆了。排名第一的在这个列表当中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十八单岛。十八单岛呢是被世界潜水之父雅克伊夫库斯托就刚刚提到的这位非常厉害的找到了那艘沉船的 潜水之父 称为是未曾受过侵犯的艺术，也是全世界潜水者的卖家圣地。这是马来西亚唯一的深洋岛，水下部分一柱擎天，只要你多跨出一步，水深就直接从3米变成600米。哇，那这是跳崖式的、断崖式的这样的一个落差，所以也被公认，被世界公认为五大峭壁潜水之首。那十八单岛湛蓝深海和轻柔的浅滩交汇，一年四季都比较适合潜水，既是珊瑚的天堂，也是鲨鱼游弋的乐园，梭鱼和捷克鱼还会环绕着你，就是周围你在潜水的时候好像应该在潜水的时候会有那种鱼群围着你一起摇摆的时候还是挺有趣的。那这个地方呢，其中最著名的潜水点之一就是梭鱼角，位于十八单岛的北岸边，以梭鱼群聚形成令人震撼的漩涡景象著称。不过呢，此处的水流湍急，切记潜得太深。那 我们这个的参考的价格，一般都是从这个仙本那港出发的，一般是一天三潜是1500到2000左右。 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 120个潜水的名额，所以需要提前的预定。 嗯， 那么最佳的适合季节呢是，是全年都适宜。 嗯， 但是3月和11月是东西方长假的空档期，比较容易申请到这个潜水的名额。 嗯， 那么这个既然排到了 number one， 一定是适合像何老师这种资深玩家 去的。那何老师，既然你心目中的 number one 也是我们今天盘点的 number one， 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十八单呢，是我如果我把我的护照拿来给你们看的话，我去马来西亚的护照不下10次，就是签证，就那会儿去，就是考教练之前的时候去那边去过很多次。 嗯， 然后我考潜水长的时候呢，也是在那里考的。所以呢，是怎么讲呢？是我们中国包括香港、台湾这边的一个特别特别流行的一个目的地。 嗯， 当年亚航刚刚开始的时候呢，他们推出零价格的机票，主要就是因为那个地方吸引，所以很多潜水员就在那个时候去学了。 哇，那真的是！ 你可以看一下思雨他准备的一张照片，有一张照片是他还有一大堆背景是鱼群的那个。 这个照片。 对， 对吧？哇，但这个鱼是什么鱼呢？ 这个就是学名你们叫梭鱼，英文叫 Barracuda， 潜水员管它叫海狼。 海狼为什么叫海狼呢？ 因为它牙可能锋利吧， 所以可能 会咬人吗？ 它如果是单独的一个的话它一定会咬你，但是它如果是一群的话你就不用担心了。 那你能不能钻到鱼群里面去？ 你可以试，就是十八单那个海狼风暴特别的棒。然后你可以试着从那个就好像一个台风的底下那个眼 钻进去， 上面游过去。但是你要技术特别特别的棒，你要悄悄的像一个忍者一样。 慢慢的，慢慢的， 慢慢的进去。 对， 感觉像水一样， 潜水就是一个是一个很慢的运动。嗯，就是我们老说，一个懒的潜水员是一个最好的潜水员。 哦， 在水底下越慢，你越有机会离鱼越近。 那我觉得这个就很适合我。 在水里不动， 在水里面不动，哎，我飘着，然后看到鱼来了，我再慢慢悠悠的过去。我觉得这应该是一种很好的这个体验。嗯，那刚才呢也是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了这个在世界上比较知名的一些潜水的地方，也是推荐大家可以有空的时候去潜水的这些地方去看一看。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聊潜水呢？其实我当时是这样想的，第一个呢，是因为之前就很早以前就跟思源说过要邀请思源来做节目，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正好咱们十一的这个假期结束了，然后现在到十月的 中旬 天下的时候了，想想下一个假期得是元旦的时候才放3天，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时候需要给大家一点精神上的食粮， 对， 高级一点的地方，让大家心向往之，所以才有可能去付诸行动，去到这个地方。 对，所以只有然后这几个月才能过得不痛苦。 对，这几个月才能过得不那么痛苦，所以需要高级舒缓的运动来充实一下自己的生活，给大家一点希望啊，让大家然后探索一下海底的世界。刚才推荐的这些地方呢，相信大家已经有很多人心动了。然后如果你们心动的话，那不如继续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一会儿会给大家分享很多有关潜水的 专业的 知识。 嗯， 那先要在这里采访一下三位这个老师，因为在潜水方面就肯定是 老 师了。 师 对, 对， 因为我们看三位老师他们今天穿的他们 商量好了的。 对，商量好了的。 没有，主要是那个我们公司发的衣服太多了。 对，是你们就是一个就 是 一旦有 这是标语吗？这个上面 T 恤上面， 对，这是我们应该是2年前吧，我要拍的。 对，对，我们2年前做的一个就是系列的活动是 We Are Paddy。 那 Paddy 的话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全球范围内这个规模最大、影响力最深的一个潜水的培训机构。然后我们三个人都是Paddy 出身。对，然后就是我们现在基本上所有的潜水员应该都了解 Paddy， 然后他们出行的话，如果带了任何有关于 Paddy logo 的包包、帽子、T 恤，都会受到大家的瞩目。 所以这个也是你们每次出行的时候会选择同样的这样的一个衣服出来的方式，会引人瞩目，然后也会给大家做给你们这个机构做一些宣传，是吧？ 对， 那现在两位这个 Paddy 的潜水步道师和课程总监和产品经理就已经很明显了，就是在这个PADI， 这个 PADI 是一个全称是 Personal Ocean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 of Diving Instructors。 假装听懂了。 是专业潜水教练协会。中文如果直接翻译的话， 那这个地方主要就是所有里面所有的人都是潜水教练，还是说也有 不是 水 学会员？ 还有像属于会员那种， 我是马上晋升成为潜水教练。 还有属于会像 会员 刚刚入会的这样的一个， 我们是属于一个会员性的培训机构。对，然后呢，我们是给我们的会员提供最先进的教材、培训理念，然后呢给会员这个做市场推广的相关的工具之类的。对，然后会员呢就依照我们的这些标准呢去执行课程。然后全球的话呢，应该现在普通的教练加潜水长的个人的会员应该有超过13万了。然后潜水中心的话呢，也是我们会员的一种方式，应该在全球也有6000个了。 哦，非常的多，几乎是占据了这个垄断的地位，是吧？ 这个 这么说有点骄傲，就偷偷的讲， 市场占有率比较高。 市场占有率比较高。其实这个何老师的这个工作就是潜水教练，所以我觉得潜水这项可以说事业或者什么，应该占据了你生活的大部分。但是两位姐姐的这个 潜水。 哦，这个姐姐叫的好甜， 好甜哦， 心里暖暖。 不知道两位这个潜水这项活动在生活中占据了什么样的地位？它对你们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思源 姐先来。 好吧。我就是这是我工作的动力。 工作的动力。 对， 就是奔着何老师 就是慢慢来 看齐， 慢慢来。 我觉得他是为了每年两次的休假，然后 每年两次的休假， 然后他要努力去工作，为了每年两次的休假，然后去潜水， 对， 然后潜水。 那是不是休假也会去全球各地的去地方潜水？ 啊，从学潜水之后，我的所有休假的内容里面就要排上潜水，没有潜水不可以。 嗯， 然后其实有时候觉得，哎呀，好像很多地点就想一想，没有潜水，算了吧， 不去了， 算了吧。 他刚才已经拿了一个笔，把你们说那些地儿全都记下来了。 对，其实里面也有很多我的。 没关系，我一会儿可以把文档发给你，不用记笔记。那潜水对你有什么影响呢？给你带来哪些变化？ 潜水其实，我觉得那个到了水里面之后，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器的那个声音，然后我觉得特别的平静。然后每次下水的时候，也完全都不用带手机。那个时候，反正潜水的时候，我两天手机充一次电都没有问题。然后回去就吃完就睡，吃完之后起来就再吃，然后就 再去潜水， 就去准备潜水了。 嗯， 然后在船上也是没有怎么用手机的地方， 嗯， 特别的安静。然后在水底下你就看那些动物就好， 嗯， 也什么都不用想， 嗯。所以这是一个 平静、 很放松的一项运动， 放松自己，远离城市，亲近大自然的一种。 那你去山林里好了，我感觉你想去归隐深山的样子。这个我觉得在深海当中，可能它给你的这种感受，因为我们人是陆生动物嘛， 对， 所以在海里面难免会有，我觉得多多少少刚下水的时候会有一点恐惧感， 会的，对， 会吧，有一点恐惧感。当你享受了这种恐惧感之后，你会觉得就很安静。海里面的那种感觉， 就和大海融为一体， 对，很舒适，感觉自己又可以感受到自己的渺小，又可以感受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哎，想一想，我从哪里来，我要去哪里去。我觉得这也是你们潜水的时候会考虑这些问题吗？还是光兴奋的顾着看鱼了？ 我现在都记得我第一次从船上跳下水的那个情景，就是我在船上其实做了很多心理建设，准备了很久，但是一直都不敢往下跳，就是还是恐惧。然后但是当我跳下去就那么一刹那，当我入水的时候，听见在水底下我的呼吸声的时候，我瞬间就释然了。就我会感觉到，就是可能人本身与生俱来的那种亲水性，因为我们原来就是在羊胎里面也是会有羊水嘛， 对， 会有那种感觉，就会觉得说很放松，然后只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声，然后会觉得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了。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我的感触有一个另外特别感触特别大的地方是在于，在水下其实是一种失重的感觉， 哦， 就像我们现在就是那个 NASA 他们训练那个航天员也都是在水底下，然后穿着他们的航天服来进行那个训练，他那个感觉应该跟在太空里面的失重感觉是非常相似的。这个失重的感觉也是一个非常非常 非常 玄妙的一个感觉， 炫的体验。 我感觉你的教练好温柔，还给你时间做训练。我的教练就站在边上啊，左手我看右手跳跳，赶紧的迈一大步， 然后就下去了。 然后我就感觉因为后面都排着你别的学员嘛， 很 多学员，赶紧啊跳吧， 然后就 感觉是栽进去的那种感觉。 那你下水之后是什么感觉？ 就会比较紧张，就是第一次的时候就感觉。不知道自己在呼吸，然后就就特别紧张，特别的急促，然后后来就慢慢的调整，然后发现哎，很安全，我很安全，然后一充气之后我很安全。 所以如果就是会不会有很多学员就是刚下水的时候忘记自己带呼吸机了，本能反应不敢呼吸，有没有这样的人？ 基本上不大会， 是吧？ 为什么呢？他们俩现在都知道 BWRAF 是什么，对吧？ 对， 因为他们要学。 那是什么呢？ 是什么呢？ Breathe 是讲 B 是 breathe， B 是 呼吸， 什么？ 是吗 ？B C D B 是 B C D。 对， 懂了。 然后呢 ？W 呢 ？W 是配重。 对 ，weight。 R 是 regulator。 A 呢 ？Air。 R 是 release。 A 是 air，、嗯、所以我们刚才说的说没有拿这个是 A 是 air， 就是我们会查，嗯、会把那个去想说我们把这一步骤都做完了， 嗯、 呼吸器就在调节器就在我的嘴里， 嗯、 所以我不会忘掉。 啊、哦， 所以你就一直在，只不过你一紧张就会，然后一放松。 啊、 就 是呼吸的频率可能会根据你的心理状态而改变。 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说，在刚开始学的时候，或者说你没开始学准备要去学的时候，你前面那一大步， 嗯， 真的是很难很难， 嗯， 要去想啊，这个琢磨啊，建设啊，什么各种各样的，像他们俩那很久很久， 嗯， 但是呢，当你把那一大步过了之后，一旦你开始了第一次下水了， 嗯， 后面呢就全都 停不下来了。 就停不下 来 了、 嗯、 对，所以小白还有好多人管那个叫蓝毒嘛， 嗯，所以这也是潜水的魅力所 在。 那刚才在上半个时间段我们也盘点了一些潜水 圣 地，也聊了一些关于潜水的问 题。那接下来要进入一小段的歌曲，我们先放松一下，一小段歌曲和广告之后我们会来接着聊。 好，谢谢。 Told me that I was nothing without you、oh.That after everything you've done, I can thank you for how strong I have become. Cause you brought the flames and you put me through hell. I had to learn how to fight for myself. And we both know all the truth I could tell. I'll just say this is I wish you farewell. I hope you're somewhere praying.Your soul is changing, changing. I hope you find your peace, falling on your knees, praying. I'm proud of who I am. No more monsters, I can breathe again.Said that I was done. Well, you were wrong, and now the best is yet to come. Cause I can make it on my own. I don't need you. I found a strength I've never known. I'll inferno bring 德国都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都方刷新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不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西在南，减少西百峰，再加566米，中国精彩。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北京时间 九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上午九点，广州， 侯爷啊， 新一天，多多加油。 Yes。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好的，欢迎大家在一小段的整点报时广告和片花回来继续我们的青年说节目，我是主持人雨维。 我是旭泽。 哎，我身边的四位嘉宾，这个今天的直播间很热闹，阵容强大啊。然后欢迎我们四位嘉宾，首先是旭泽，然后是我们的何老师。 Hello。 还有思雨，还有思源，哎，再次欢迎四位的到来，一二三，四位的到来。那在这接下来的节目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会给大家分享一些视频的片段，然后还会给大家继续聊一聊很多很多有关潜水 的 知识等等等等。那首先呢，我是要给大家就是看一段视频，因为我们这个。手机连线的这个设备出了一点问题啊，接下来放的这个视频呢，就只能用我的手机来给大家放了。然后呢，这个视频是有一位红发的美女，法国还是英国？我看一眼啊，哦，法国的著名的职业潜水师，她为了致敬小美人鱼，迪士尼的小美人鱼的那个电影，然后来拍摄的一段视频，非常的美，我们来给大家播放看一下。他好像在水里可以自由呼吸一样。 Partir là-bas 就是这样一段视频，就是看上去好像这位红发姐姐可以在水里自由呼吸一样。她的这种潜水方式，在专业的潜水领域来讲的话，是一种什么样的潜水呢？是自由潜还是？ 对，它应该是自由潜底下的一个分支，叫美人鱼潜水。 美人鱼、还有专业的美人鱼潜水。 对，实际上，我们现在也在尝试开发这个美人鱼潜水的课程。 嗯。 我和另外的同事在一起协助在做这个事情，所以希望我们在今年年底的时候，我们也会推出我们 PADI 自己的美人鱼的课程。 嗯， 自由潜水我们已经有了，对，但是还是在起步阶段吧，需要和其他的这个做得比较好的自由潜水的组织去学习。 嗯 嗯， 所以美人鱼潜水对于我觉得对于男生来讲的话，是一种从小就有的幻想吧，就是好像海里会是不是就是偶尔 会有美人鱼， 对对，出现一只美人鱼。 何老师，我好奇， 嗯， 这个美人鱼潜水是 cosplay 成美人鱼然后在海里游吗？ 哎，你看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专业。女生呢，她一方面呢，她要学自由潜水相关的那些技巧，比如说在水底下怎么样憋很长时间的气啊， 嗯， 然后穿一个鱼尾， 嗯， 哦，真是鱼尾， 那个是鱼尾，对。然后，自由潜水员更愿意管那个叫单蹼， 单蹼， 对， 就是鸭蹼那个， 对， 嗯， 对， 哦哦哦，潜水要两只脚，然后有 两个蹼， 然后这个呢叫是只有一个蹼，所以就是这样的， 对， 啊，对对 对，然后。还有呢，就是它会有一些额外的要做的事情，比如说你在水下面，就水下的妆你不能够花，所以你之前都要学怎么样画的特别漂亮， 漂亮， 对， 对，不化妆也是，就买防水的化妆品就好了，哦，嗯， 对，所以刚才那个您问的那些，然后他可能还要再去学一些比较特殊的动作， 嗯， 因为美人鱼潜水呢，更多的是像表演用的，就像我刚才看那个视频一样， 对， 可能染发你也得学，什么染成红色，不用学了啊，已经做得很好了， 染发也得学习一下，嗯，还有哪些需要学习的？ 他可能在最开始的时候哈，你比如说你在海洋馆里面去做这个事情的话，它很浅， 嗯， 四五米， 对。 那将来的话，你想要拍更加专业的、漂亮的照片，你可能得去得更深， 嗯。 所以的话呢，关于在更深的范围内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保证安全， 嗯。 然后你要跟团队怎么样去协同合作，因为通常在深的海域去拍这种视频和照片的话，我不认为他可能两三个人就够了，不可能的，他肯定要五个或者甚至十个人， 嗯， 大的团队的保障， 嗯， 所以你要学去团队怎么运作， 嗯， 对，两三个人怎么样去弄，甚至说，有一些你比如说他在水下可能先拍一段美人鱼的， 嗯， 然后呢又拍一段婚纱的， 哇， 那个纱什么的你在水底下它不可能就是像你想要那种说沉向哪个方向的， 嗯嗯嗯， 更多的时候是 乱漂， 对，然后你得绑那个小的铅块在你想要的那个位置放一下， 嗯。 然后再去给他拍，所以通常就是团队协作吧，可能也得将来也得要慢慢的去学。 嗯，那您的婚纱照有没有潜水？ 没有， 这样一下没有啊？ 没有，我没有了，不好意思， 没有在那个沉船的沉船的附近拍一张。 拍一次，那当时 有 没有这样的想法？ 我有很多跟我爱人在水下的照片一起的， 嗯， 基本上就是我去哪里，他都去那边看我。然后他去看我的时候呢，就没有事情干， 嗯， 最后就只能 大家一起去潜水。 对 啊，哦，我觉得 你爱人的潜水是您教的吗？ 啊，有一些是我教的， 有一些是您教的， 对，有一些是我教的。 嗯，我觉得这是我在一段感情当中很美好的一种状态，就是你喜欢的我也喜欢这种。 何老师说这段话的时候，脸上都洋溢着一种幸福的气息， 感觉都脸红了。好，这一小段八卦啊，然后接下来继续聊回潜水。那比较一个入门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样的人适合潜水呢？就像我这种就是游泳都不会的人，他能潜水吗？ 我觉得我就不要讲标准的东西了吧，从你们俩的角度去说吧，因为我在说就是从去翻，就只能是 翻书是吧？ 对，我们教练手册里面的标准了。 嗯， 但他们俩谈一下亲身体会吧。 嗯， 我就说一下我个人的亲身体会吧，就是我去学潜水的时候，其实我是拉着我一个朋友去的。 嗯， 但是我那个朋友其实他不会游泳。 嗯， 然后呢，他当时跟我去学潜水的意图是说，他想克服掉自己这个恐水的心理， 嗯， 然后所以想挑战一下自己， 嗯， 那之后他就是，就是去报了一个这游泳培训班， 嗯， 然后就学了几周的时间，然后就跟我去学潜水了， 嗯， 然后对，我觉得这个对于不管说是挑战自己的人来说，还是说恐水的人来说，其实都是一个蛮好的尝试， 嗯， 对，看你到底自己是不是可行， 嗯， 然后但是我记得我之前学潜水的时候，其实最主要的是我教练会告诉我说，只要你不恐水不怕水， 嗯， 就可以， 嗯，所以就是只要你 不恐水， 对， 那不会游泳也无所谓吗？ 稍微能扑腾点，我觉得应该还好。 教练手册里面是这样写的，我受不了了， 受不了了，还是要站出来。 教练手册里面写，我们学最入门级别的开放水域潜水员课程的时候，这个其实不只是我们，其他的组织也都类似。 对， 就是你可以游泳200米，不限什么姿势，或者你可以穿上蛙鞋、面镜、呼吸管。浮潜300米， 嗯 啊，浮游300米还是 对 浮潜 就是在水面上， 水面上就是头不要出来的那种， 对，但是你有呼吸管，你可以随便 呼吸哈， 对， 哦，就像以前那个打仗的时候，大家没有呼吸管，插个芦苇管子，这种的这种也可以， 那个需要很，他们那水性比较好，对， 现在进化了那个装备， 对，我觉得那就是意思就是说，只要不恐水不怕水，能在水下只要有管子能呼吸的人，就可以学习潜水。那学习潜水有没有什么 技巧或者 说对技术性的，比如说我们学一个什么东西之前，可能会有一些书本上的东西，文化上面的东西，比如说要准备哪些东西，然后哪些技巧要学习，这些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东西呢？ 有， 嗯， 我们开放水域潜水员的那个课程， 嗯， 它的理论学习的书有这么厚， 那么厚， 哦， 感觉像考法一样， 很夸张， 没有，开玩笑，不会， 它像考法一样， 那个，因为它毕竟你像你之前说的嘛， 嗯， 我们是陆生的嘛， 对， 当我们把自己放在水下环境的时候，我们就把自己放在了风险当中， 是， 所以我们需要掌握相有的知识技能， 对 对，我们要对自己负责任，对吧，要对自己爱的人负责任哈， 嗯， 那你要学什么呢？你要学的东西呢，就是它涵盖了物理、生物、心理、化学、海洋， 直接说吧，何老师。 何老师最爱开玩笑， 但是基本上 嗯， 就是你初中毕业，然后高中你就把这些全都会了 啊，就如何自救也在里面是吧？ 差不多道理你就懂。我们做过测验，就是说一个老公和一个他那个媳妇儿过来学潜水， 嗯， 然后呢，就是一个人是要学的，一个人是不学的， 嗯， 然后呢，我们就跟他们说，那你不学的那个人你就别看书， 嗯， 学的那个人你看书， 嗯， 然后呢，你们两个都去考试， 嗯， 结果呢，没看书的人 过了， 好 吗？ 反倒考得更好一点 啊， 嗯！ 他们对，因为他们学，他们有这个体会。你把你的那个体会讲一 下，对对对，给大家分享一下。 讲学的时候，其实因为有很多的那个课程，然后他要做很多的练习，然后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你反而学习了之后，会不会就是啊，你要记那些动作呀， 嗯， 或者说要怎么会更紧张一些？ 对对对对， 尤其是摘面镜的时候，我觉得第一次摘面镜会比较紧张， 嗯， 然后就总是拍不干净水。然后特别的紧张，然后可能没学过的是不是？其实自救就是那个自己的感觉， 嗯， 足以了，就是让你本能的去呼吸啊，去踢水啊， 嗯， 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嗯， 所以这也是潜水的一个有意思的点在。 对对， 理论的学习呢，其实跟我们普通的那种很刻板的理解的学习的方式有非常非常不同的， 嗯。 因为我们可以通过我们开发的这种在线的学习的方式去学习，你甚至都不需要你的教练天天跟你说这个题做怎么做怎么做，你就自己有时间你在地铁上，你只要是买了这个教材电子的，你就在地铁上没事你就可以学， 嗯， 然后甚至你回家了你觉得看电视无聊了，你也可以把这个翻出来学， 嗯， 就我们曾经我们做过统计哈，在西澳，刚才我们讲西澳矿工特别多， 嗯， 然后他们晚上呢，就是回家了以后呢，没事干，有的人报名课程，我们经常会看到登记下来的统计呢，经常有人12点以后， 嗯， 上我们那个电子在线的学习，叫做 e-learning 去学我们的课程， 嗯， 所以很方便，随时都可以学，在哪里都可以学， 嗯， 然后也其实我个人认为蛮简单的， 对吧？不像研究火箭升天的那种。对，挺简单的。 对，一个娱乐项目当中比较高级的存在，潜水。 但是入门还算简单、 入门还算简单。对对对，那我们都知道潜水它必须要，就可能有些地方要考取这个潜水证。那考潜水证这个过程会复杂一些吗？ 现在比原来要轻，要方便很多了。 对， 嗯， 对，现在比原来要方便很多了。 嗯。大概是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流程？比如说在哪里学习，然后要不要就是考，就是自己你下去，然后教练看看你，哎，可以，潜得不错，哎，好，可以了，这样子。 事实正好相反。 啊，是吗？ 对， 我不是今年学的吗？然后大概用了6天7天， 就考下来了。 对，就是两个级别的。 这个周期还挺短的， 挺短的， 挺短的。 对，思源学了两个，所以他学的是入门的和进阶的， 进阶的， 所以带了一个高雅。 哦，那他把那个将来也需要的更进阶的也学了， 也学。 所以他同时学了仨， 对， 7天的时间， 其实还挺快的。 嗯， 然后就基本上有2天的时间是学理论课，但其实也不是特别的，就是集中性的那种理论课。理论课之后还要做那个水池的一些训练课。 嗯， 其实水池里面就很安全嘛。 嗯， 你心里也是。 有底儿 的，对，它也没有流啊，也没有动物啊，或者没有珊瑚什么之类的， 只有一个讨厌的教练在。 其实教练就会把你所有要学的动作呀，都给你已经过了一遍了。 嗯嗯。 然后呢，这个时候基本上心里的那种紧张就没有了。 嗯。 然后等到真正的下到海里面去呢，其实是比较就是教练带着， 嗯， 就是一边游览，然后找一块沙地，哎，大家稍微做一做那个动作的一些练习， 嗯， 其实这就是一个考试， 啊， 这就是一个考试，其实就是把那个水池的课再那个重新再过一遍， 嗯， 然后就可以了，基本上是在休闲的游览的那么一个过程当中的， 嗯，那像你考了三个证。考了三个阶段的证，然后用了7天的时间。那假如说我就想我入个门，我能下去玩玩我就行了。 那个是第4天吧？ 哦，四。 那我还不如花7天考仨呢，我为什么要花4天考一个？ 对。而且我觉得4天的时候根本不过瘾，到第7天我都不过瘾，就是你刚喜欢上，就是那种一上来然后船上啊吃点东西啊喝点茶啊，然后大家聊聊天，就是说这次潜水的那个过程啊，总结一下，然后就很快就要再下去，就你刚适应这种生活，特别的喜欢这种生活，然后每天生活特别的充实，就是看鱼就好了。 嗯， 然后 好充实啊！我的妈呀， 就看鱼就行了，不用手机，什么都不用，然后就上来就吃，然后那个就很快，会很喜欢这种生活。 嗯， 我觉得7天都不够。 嗯， 刚爱上。 何老师刚才好像有话要讲。 对我。那个时间哈，他其实没有一个特别规定的时间 啊。 对，有的人 个人的状态， 对，有的人他水性好， 嗯， 然后呢，他教练教的也好， 嗯， 他呢很快就学会了。但是你需要有特定的，我们总共是有，如果是分的特别细的话呢，入门级别的还有48个技巧要学。如果我们分的不细的话，其实通常我们是讲是24个技巧。 嗯， 对。所以像有一些地方它可能3天也可以完成， 嗯， 对吧？但像刚才我们讲说，如果我把理论的知识先学了， 嗯， 我在北京把理论的知识先学了，这样的话我可以省大约 半天 到一天的时间， 嗯， 然后我省下来这半天到一天的时间，我就可以到了那边之后最后一天了，我潜完了之后发现，哎，我还想潜怎么办？没事儿，我学过了已经，我可以多待一天，就像他那种感觉 啊。只有这种感觉。那刚才也说的是入门级、进 阶 级，还有什么高 级级、 高雅，还有什么？ 这么理解哈，就是我们是分了核心的，核心的它入门级的时候呢，就是更多的是自救， 嗯， 对吧？以及学习一些核心的技巧， 嗯。 然后呢是进阶的，进阶的呢是了解周围的环境， 嗯， 啊，水里面有水流，晚上潜水，我下了深怎么办？ 嗯， 就是。周围环境的入门级别， 嗯， 然后呢你就考虑说，哎呀，我的朋友出问题了，我怎么样去救他， 嗯， 救援潜水员， 嗯， 然后这些都学的差不多了，然后可以去考虑说把我的某一项专门的学得更深，这个就是专长的课程，就比如说思源学的那个叫做高氧 它的氧气的、嗯、氧气的比例跟我们普通的空气的氧气比例不一样。 嗯， 数学题，普通空气的氧气比例是多少？ 21%。 你们两个都答对。那个对高氧的话呢，它就是氧气的比例可能是从21到40之间不等、 啊。那会不会醉氧啊？ 哎，对，太对了。嗯，会中毒有的时候。 那我还是不要选了。 当然 风险。 嗯。我们用普通的高氧的这个中毒的可能性不大会， 嗯嗯， 但是会淡醉。 对，淡醉就是晕晕乎乎的，好像喝醉了， 在海里微醺。嗯、 对，我刚想说微醺，要喝的稍微到了一个点儿的那状态。 差不多，对、 嗯。 所以你说的这个呢，是深浅的专长。 嗯嗯。 深浅专长，我们就像你刚才说是微醺那种，就是说你如果有人发生淡醉的话，或者说他不大擅长于深浅的话，往下多深一米，就好像干了一小杯马提尼。英文里边原文是这么说的， 嗯嗯嗯， 对，所以就那种感觉一样，但是很危险这种的。 所以越深的话，醉氧的程度可能就会越高， 因人而异。 嗯， 一般比例特别的少。 嗯 嗯，先醉氧到多深？ 30， 对，没有问题，对吧？ 对。 但醉这种情况有发生，但是很少。教练会时刻的看着学生的，所以这是一种就是专长的。潜水的类型吧，当然还有很多沉船、 哦、 我们刚才讲了好几个沉船， 对 对, 对， 沉船也是专门的潜水， 嗯， 然后还有夜潜， 嗯， 对，然后还有说看鱼，看虽然说看鱼看很多，我想知道这个鱼那个鱼这个鱼那个鱼， 还要识别鱼的种类， 对 对，也有这种的、 嗯、识别、嗯、 还有说比如说我们在像北京周边也有潜水的地方，但是它冷，冷怎么办呢，我就穿干式的防潜水衣， 嗯， 里边进不了水， 嗯 啊、都是里边是干的，所以我不怕冷，都是各种各样的不同的专长的，当然这些如果你都学的差不多，再往上走的时候可能就想变成潜水长或者是教练了， 变成何老师了， 就变成何老师了， 对， 然后像何老师这样就是能谈能聊能侃的教练，然后你跟着他学习应该也会很舒适，也会是一种很 我们的教练基本上都差不多， 就都大家都 是这样， 对，就很奇怪，就跟一个模子刻出来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可能都是同一个考官考出来的， 可能都向往大海，向往自由， 然后所以就放飞自己了， 放飞自己， 然后就会有这样的情况，这样的性格出现。我怎么这么不太相信呢？ 去学一下，试一下。 对对对，可以去了解一下。 嗯、 那这个，假如说我时间没有那么多，我如何能在这个短时间内，像我没有7天的假期，我只有、 嗯、 我可能3天的假期，我要是想考这个潜水证的话，我一定要到就是海边去考，还是说在哪些就是湖里啊河里啊啥的也能考呢？ 哎，对，就刚刚雨薇姐说到这个话题，刚刚我想起那个何老师说在北京学理论知识到那边，这个那边是哪边呢？ 那边主要指的是热带的海域的国家， 嗯， 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或者我们之前说的埃及、红海那些的， 嗯， 都可以。对，因为潜水我们还有就除了理论和泳池里面的练习之外，我们还要做 开放 水域海里边的练习。当然，这个开放水域可以是海，也可以是湖，也可以是河。 嗯 啊，那所以说那边呢，主要指的是海外。 啊， 那我们就是说单独在国内的话是无法完成这个比如说这个潜水证的学习， 其实也 可 以， 也可以， 其实也可以，而且我们国内现在的签证就是获得这个潜水员证书的人呢也在上升，而且非常非常的多， 嗯， 我们现在在国内呢也发现了很多比较适合的潜水的地方， 嗯， 比如我们在北京， 嗯， 金海湖可以， 嗯， 然后呢还有一个地方叫马泡泉也可以， 马泡泉也可以， 在房山的， 在房山， 然后须臾你们知道吗，出小龙虾的，全中国出小龙虾最厉害的地方， 我知道茱萸，遍插茱萸 手艺人， 17号已经过了，须臾它有一个地方呢就在淮河边上有一个开放水域的， 嗯， 原来是一个矿坑， 嗯， 挖矿挖到70多米，现在是一个非常流行的开放水域的地方， 嗯，那挖完矿怎么还能有水呢，灌进去的还是 对，它那个是淮河的水渗进去，但是因为它那个石头比较特别，所以它渗的水呢就跟 干净 过滤过一样，干净的不得了， 好，那这也是给我们分享了几个

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下一位，请青年人到九八二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想，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九课，出行旅游九课，娱乐演出九课，体育健身九课，时尚资讯九课，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八点到十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好了，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我们的青年说节目，我是主持人雨薇，来再次欢迎我们的四位嘉宾， 欢迎 这个旭泽，然后 思源 思雨 和司空见惯何老师。 好，再次欢迎各位的到来。刚才何老师说是想给大家补充说几个适合、 这个、 地点， 国内的学习这个潜水的， 对，就是实际上大家也知道中国也是有海洋线，而且很长的，所以我们中国的海洋线呢也是可以去潜水的，包括像前一段时间我们的朋友在说青岛那边现在也不错，然后确实也有北京这边的潜水俱乐部带学生过去，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旅游目的地三亚，对，三亚的话呢也是有非常多的拍地潜水中心在，所以如果我们的听众们有兴趣去三亚学潜水的话，当然是学我们 PADI 的课程的话，可以去联系一下当地的这个潜水中心，PADI 注册的这些潜水中心， 对，一定要是认准了 PADI 的潜水中心，三亚的潜水中心就是做 很多 潜水服务的 很多， 鱼龙混杂， 所以就是如果就专业的这些机构其实很少，是吧？ 其实也不少，有一个特别简便的方法可以确保你找到的是就是已经在PADI认证的这个会员，你就去 PADI.com.cn， 就是我们的中文的网站， 微信上也可以， 哦对，还有我们的微信， 微信上是可以直接查看说全中国乃至全球的所有的 PADI 的潜水培训机构，潜水培训中心的，只要大家关注那个 PADI Diving 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就可以搜索的，而且它有一个实时定位的功能，就假如说我现在在北京，我可以定位到周边离我距离最近 的 一家潜店是在哪里。 好，我们的产品经理已经开始他的推销了。当然了，还是希望大家如果想对潜水有兴趣的话，要去关注一下，然后学习一下，很专业，然后可以给大家分享很多很多的知识，然后最重要的是还可以有何老师给我们上课，是吧？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体验。看到你们有很多的就是我们的潜水的照片啊，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看，再放一下，这都是思源提供的，这是2016年的，然后刚才看到的这个 鲨鱼， 还有这张是 我 小伙伴们一起的， 对， 然后这个呢，这是大海龟，这海龟是也是在当时的， 这个是当时在十八单拍的一张照片， 十八单 就刚才我说第一拍的那个潜点。 然后还有这个，这是 鳝。哎，像这些照片都是在多少米的深度拍的呀？大概 像刚才海龟的那个不是很深，也就是12米左右。 12米。 它看起来挺深的。 像你这种内陆人就不知道海底的一个乐趣。这个是中间有一条线吗？那是 属于软珊瑚吧？ 啊，那是 石 物啊， 珊瑚。 哦，它应该是 black coral 黑珊瑚，对， 我还以为是你们从上面带下来的 安全绳 一类的东西， 对，安全绳潜水的时候也是经常会用到的，但是看起来它那个应该不是， 那是一个软珊瑚 还有刚才看到的这个 对，这个特别漂亮， 鱼群特别好看，我觉得很壮观。 这是谁？思远还是思远？ 思远的。 思远，你在哪里？在十八滩吗？ 嗯，对。 哦。还有一个水面上，哎， 这个是海， 这是海豚， 海豚， 海豚。 这个是在帕劳的时候，就我们上岸之后，然后准备开船的时候，看到了一群海豚，然后就跟着我们的船一起就是嬉戏。 嗯，海豚是。就是我会经常看到像海豚跟大家就是跳来跳去啊，然后跟着船走这样，它是本真的就会这样吗？ 对，它真的会这样。 那它 无聊啊， 就是 水下面会看到海豚吗？还是说它只在水面活动啊？ 水下水上都可以， 水下水上都可以。 对， 如果你想要说是野生的海豚哈，跟你有互动的话，通常他们去的比较多的地方是红海，红海的海豚就奇了怪了，就特别喜欢离潜水员特别近， 非常亲人。 对，然后你如果去马尔代夫的话，他们就特别怕人， 啊，就很胆小了。 嗯， 是不是因为马尔代夫人太多了，被吓着？ 不知道，确实是不知道。 可能因为是何老师那儿待时间太长了， 啊，被何老师吓着了，怪不得，怪不得。还有一张，我看这个是。 这个是 哇，这个厉害！ 这个是长尾鲨，就是我在那个妈妈岛，就是菲律宾 马拉 帕斯瓜的那个小岛上，然后拍的。就是它那个地方，就是其实是专门看长尾鲨的一个潜点。 嗯， 就是我们基本上是每天早上3点多开始出海，然后到了那个潜点，可能就是。3点半4点的时间，然后你下潜到大概是水下三十米的一个位置，那个是一个专门看长尾鲨的潜点，就是他们每天早晨会游上来，然后做一些清洁的工作，然后但是当时你就可以看到说每天早上4-5点的时候，那边就排了一堆潜水员，然后在那里观望，等着潜水那个长尾鲨上来，就是很神奇的一个效果。我觉得长尾鲨他心里可能都在想，这是一群什么人， 莫名其妙在看我干什么，奇奇怪怪的。那在大海当中，就是这些你们会经常潜水吗？在大海当中的感觉和在陆地上的感觉有哪些不同呢？ 我觉得 最主要的就是不用找厕所。 这 是你这个 何老师玩笑， 怪不得马来西亚的海豚不喜欢人。 对，怪不得被吓着了呢。 反正我的感受是。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首先第一个是失重感，就是你真的在路面上感觉不到的那种感觉，然后第二就是像刚才思远提到的说，在水下可以听到自己的呼吸声，这是一个很奇幻的过程，因为你在路面上其实你是不会意识到说自己的呼吸还有一定的声音，但是在水下是非常的明显，而且在水下只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声音。 其实在陆地上也能听着打呼噜吗？呼吸声。 对对对，然后另外就是我在水下的另外一个感受是说，在水下可以让你整个人更平缓、更平和一些。因为在水下，其实我们有一个规则是既急躁。就是什么事 不能着急， 事情都慢慢来，就遇到事情第一个事儿，第一件事情先想，对吧？ 先停下来， 先停下来，然后再想一想，然后再去行动。 命最重要啊。 然后在水下的话，就如果你遵循这个原则的话，就会让你整个过程都非常迟缓，也不是迟缓，就是非常舒适的去 舒缓。 对，不会像在路面上大家每天都很急躁、很繁忙的去做一件事情，就是在水下非常的放松。 那会不会比如说像三位到工作比如说非常的压力大的时候，我就去潜个水放松一下？ 我可能我不能去国外潜水，我去泳池里扎个猛子， 扎 自己憋会儿， 扎不下去只能飘着。 反正我周围的朋友就变身成这个潜水员的朋友，他们都有一个反馈，就是说就回到路面上工作以后就心系大海。每天就是只想着回，就是什么时候下一个行程可以回到海里面。 魂儿都被大海勾走了。 每天在工作岗位上拿着笔，拿着这敲着电脑，我不服，我不信，我是麦克斯科菲尔德，我要回去大海，我要去游泳，会有这样的一个念想在，是吧？ 对，会有一个念想在那里。就是现在的工作都是为了下一个潜水行程。 潜水赚钱，赚钱，赚钱，哎，赚钱去。 对，有了动力。 那像何老师。 师这种就是应该潜水有十年的时间，每一次潜水的体验都不同吗？还是说哎已经习惯了，也就那样了，凑来呗，还就是不是潜水是咋的，有没有这样的想法？ 我其实觉得每一次都不大一样。 嗯， 对，实际上是就是我们在水下面的时候呢，我们待的那个地方是海底生物的栖息地嘛。 对， 那它呢每一天它都会有变化嘛，它会成长。 嗯， 它会结婚交配生儿育女。 对， 那些的你会有机会把这些过程全都看得到。 嗯， 所以呢每一天都不大一样。 嗯， 然后呢你下去的话呢，你也会看到，就每天下都下看到不同的物种。 嗯， 你像我在大堡礁那个地方，我待了两年。 嗯， 然后呢，我每天去那个地方潜水，我就，眼睁睁的看着那个海葵里面的小丑鱼从四五个变成了一个， 嗯、 又从一个变回了四五个。 啊，也会，也会有一，就是那你心里是什么感觉呢？就很奇妙吧，应该。 对，你就随着这个海洋生物知识的增加，哈。 嗯。 你就会了解到说哦，这个原来是因为这样这样这样这样， 嗯， 然后他们会从好几个变成一个，然后又从一个变回来，然后怎么样，然后看到那些小个的小丑鱼慢慢的长大， 嗯， 你也会觉得心里边就 好像自己看着他们长大一样。 对， 我觉得就是从海底的这种体验，看着海底的一个小家庭，然后逐渐的成长起来，然后回到自己的生活当中之后，觉得自己的小家庭成长起来之后，内心的那种满足感和富足感，我觉得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 对，没错。 嗯， 对，所以挺不错的，在水里面 是吧？很幸福。 嗯， 那这么多年潜水，对，给你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潜水，有没有可以 分享一下， 最深刻的。 我每次别人问的时候，我都分享这个故事。是我在马尔代夫的时候，我在马尔代夫做教练，做了一年嘛，差不多。 嗯。嗯， 我带潜水员去潜水，然后呢，他们都是已经有了潜水证的。 嗯。 我们那个潜点呢，就一边呢是岛的那个峭壁，另外一边就是大蓝水，什么都没有的。然后我们通常呢就是在峭壁看一下有什么海洋生物，然后再往外看一下，因为外边可能会有鲨鱼啊，或者是魔鬼鱼啊这种大型的。然后有一次呢看出去的时候呢，就发现飘了一个像水母一样的东西在那儿。 嗯， 然后我就想说，哎，这个是不是可以值得看一下呢？然后我就游过去， 结果发现是个塑料袋子。 对，没错。 啊，真的。 没错，就是个塑料袋子。对，后来我就把塑料袋子揣起来了。 嗯， 揣起来之后我就装兜里之后，因为那个我在那边待的时候，好多是德国来的潜水员。 嗯， 他们上来之后就问我，他说你怎么作为一个教练你不保护海洋环境呢？你怎么随便就把水母揣了放你兜里呢？是吧？当时我 把水母 心里就想， 那不蛰我吗？ 对，然后我就因为我们出水之后，他特别着急，他就跟我说嘛，然后我就到了我们潜店，我把装备放下来，我就把那个东西掏出来给他说，我说你看这个其实不是水母，是个塑料袋。 嗯， 对，对，他就说，哎，你做这个做得特别棒。 嗯， 对，所以每次如果有人问，我就记这个记得特别清。一呢就是先别着急给别人下定论嘛，对吧？二一个呢就是如果有机会的话，其实海洋真的是需要保护的。 嗯， 对，每一个人都应该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去保护。现在我们大家都做得很好，都不用塑料袋，反正我现在是不用。 是，像何老师提到这个，其实对我感触也特别大。 嗯， 就是因为我当时还是潜水小白的时候，刚开始学这个时候，然后我跟着是一群比较资深的人潜水员下潜的，是在菲律宾附近。 嗯， 然后呢，我们下潜以后，我们几个潜水小白都是跟着资深的人在后面的。 嗯， 然后我们就看见他们在前面，除了说看水底下的风景和动物之外，还会时不时的在水底下去搜寻一些东西。 嗯， 然后后来我发现他是在搜寻水底的垃圾，就像塑料袋这些。 嗯， 然后他们就会把这些东西然后收集起来装起来，然后上了岸以后统一处理。 嗯， 然后就是那次对我而言反正是感触非常深。 嗯， 就是自从就是通过他们的行为让我也意识到，就是说作为潜水员我们应该更加去保护这个我们的水下的环境。 嗯， 因为我就是 我不像那个何老师，就是经常就好长时间都会在水底，我就是可能之前也是每年的年假用利用年假的时间去进行潜水，但是你去潜水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同一个地方你去的时间不一样，你看水底的那个珊瑚白化的情况会非常严重， 嗯， 就是因为会涂防晒啊之类的，其实防晒对珊瑚的影响会特别的大 啊，就是传说中防水的那些防晒其实在水中也会融化分解，然后 会 对海洋生物造成 一定的污染， 珊瑚然后它就生长不了了，就会白化， 那 挺严重的。我觉得 那如果就是珊瑚包住了就没有办法，就不能把它就像 不能呼吸，然后它就死掉了，慢慢 对 啊，那能不能把它上面糊掉的那糊着的那层给它 揭下来？ 可以试，你就二十四小时待在水底下，就用点扇吧，别走就。挺难的， 觉得，所以潜水员女生都很黑。 啊、那思源有没有比较特别的一些经历？ 就是 这个， 就是看的挺特别的明显。 嗯， 就是虽然教练有一直在说，就是尽量不要涂防晒，但是女生嘛， 对，难免会 很喜欢涂。 嗯， 然后涂下去之后就很。确实真的挺明显的，就白的已经很严重了。 嗯， 然后我当时七天学完之后穿的那个短袖的那种湿衣啊，这分界线，这分界线。 我觉得就是在海底的那种，就是你可以看到海洋的伟大，它的凶猛的地方在，你也可以看到它脆弱的地方。 对， 所以对在陆地上生存的我们来讲的话，可能我们的某一个行为就会对他们造成很大的影响，这也是我们现在要给大家 亟待解决 要倡导的，就是保护海洋环境和我们陆地上的环境，不仅仅是为了我们了。 对，其实在陆地上说倡导保护海洋环境， 嗯， 是一种感受， 嗯， 如果亲身经历了这种潜到海下看到海洋的真正面貌的时候， 嗯， 就像三位一样会激发出一种特别的保护这个海洋的欲望， 就是身临其境， 对， 然后才能够真真正正的去换位思考。 对， 就像刚才何老师说，在三亚的时候，你碰上季节好的时候，你可能，哎，水特别的清， 对， 还是怎么？ 对，那个三亚的话呢，分界洲岛和蜈支洲岛的上面都有拍立注册的潜水中心， 嗯， 然后呢，我们在那边也潜过水， 嗯， 它的那个。他们有放了沉船下去，他们甚至放了战斗机下去，很早以前的时候， 嗯， 然后能见度好的时候，我们会员发给我的照片真的是特别棒， 嗯， 但是能见度不好的时候 就很浑浊， 对，也不好， 嗯， 对， 我觉得这也是就是 所以得挑时间先问他们最近能见度怎么样、 先去问问，我这样还不错，走赶紧走， 对、 嗯，哦，这也是潜水一个很可能也要碰。那我们Paddy 会不会给就是会员提供这样的一些咨询的服务呢？比如说我想知道我现在我要去夏威夷的能见度，水的能见度怎么样，然后最近几天， 哎，对，我们有 好专业啊，我的妈哟。 我们有一个应用程序， 嗯， 就是 PADI 的这个应用程序， 嗯， App， 对，有一个 App， 嗯， 然后这里面呢有一个功能是叫 Location， 嗯， Locator， 对，然后你在这个 Locator 发现呢，你就可以点到那个地方的那个潜点， 嗯， 因为我们所有的潜水员他在一个地方潜完水之后，他就会把自己的信息放下去， 嗯， 刚才思雨讲说潜水店，你看打上 Paddy logo 的这些地方都是 Paddy 的潜水店， 嗯， 我们这边有一个，算了，不讲了，讲了之后其他人听了之后说，哎，你为什么只讲他？ 没有，我觉得这个未来以后，因为现在我们的就是万事皆服务嘛，我们也是在为我们所有的潜水员包括非潜水员做提供这样的就是潜水培训的服务，未来我们也会把这些相关的大家的需求放在我们现在就是中国人比较喜欢用微信，可能我们会放在 微信上面，我们现在全都有， 让大家去使用。 那像思雨应该是只有在工作的假期才会去 对 潜水是吧？ 对， 思源呢？ 我也是。 那何老师应该就不一样了。 就是工作， 我是工作的时候潜水，工作假期时候都在家里看娃， 在家陪老婆孩子。 哎 呦喂！ 那你们都分别去过哪里潜水呢？有没有就是对于初学者而言比较推荐 的 一些 地 方，可以给大家说一说？ 但第一回我们俩都是泰国。 泰国， 嗯， 对。泰国，然后其实就东南亚附近，菲律宾、马来西亚都有很多比较著名的潜点，包括十八滩，它本来就在马来西亚。 哦， 嗯， 首先学的时候你得找一个好教练，就像我这样的，我们的教练都挺好的。那个国内现在高中教授可以学，国外呢也可以学，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他们有一些地方，比如说像泰国，他们两个学的涛岛，就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学潜水的地方。 嗯， 刚才我们学了，讲了说马来西亚的士巴丹、仙本那那个地方也是非常、非常入门的一个地方。然后菲律宾的话呢，像海豚湾 PG， 对吧、 嗯？ 然后还有薄荷岛，然后还有杜马盖蒂，这些的都是比较适合入门级别去学的。对，帕劳也是，帕劳也有很多的可以适合入门的去学的地方。 嗯， 三亚也可以。 哎，像这些东南亚地区，会不会在语言上还有一些便利？因为如果去欧洲国家，像咱俩这种英语， 那是你好吧 ？OK， 会不会东南亚国家这个语言会便利一点啊？ 会便利很多，因为东南亚都有咱们中国人开的潜水中心。 哦、 嗯 嗯， 那 特别多。 生活当中除了潜水，有没有别的一些活动？运动就对对，兴趣爱好什么的， 女生先来吧。 像我平时除了 哦，对， 心里 特别爱学习，对我别爱学习。 哇，我特别佩服爱学习的人。 嗯， 我的妈呀，是怎么做到的？嗯， 不要这样子， 姐暴露了你不爱学习。 我平时的话就是。嗯，还会做一些瑜伽之类的、 嗯、 然后还有很多，我知道很多潜水员他本身也是这个滑雪的爱好者。 滑雪？ 对，就是他们冬天去滑雪， 夏天去 滑雪的时候就去潜水。 嗯嗯嗯 对，是很多人都是这样子。 那你呢？ 我滑，因为滑雪我还是初级学者，所以就还好。 嗯， 嗯， 这个滑雪和潜水有什么 必然的联系吗？没有，都是运动而已。那思妍呢？ 嗯，其实还是比较喜欢水上水里面的一些活动、 嗯、 平时自己也会经常去游泳，或者是北京这边就约个池子、 嗯、 大家约一个那个稍微深一点的池子过过瘾。 我觉得思妍是有一点中毒，就是我对我之前看他朋友圈啊，下不了水好难受。 对， 会有，我之前会看到这样的一个消息。那何老师呢？ 我平常其实没有什么其他的爱好了，现在 潜水是最大的爱好。 对，潜水是最大的爱好。 除了潜水， 已经把爱好变成职业了。对， 嗯，那嗯， 然后闲暇的时间现在应该就是带娃了吧。 那把爱好变成职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嗯，你看我现在在 PADI 工作已经有三年多了。 嗯， 就是我经常跟别人说，我每一次早上出门的时候知道我要去上班，我特别开心 啊、哦、 就跟你们一样嘛，你们每天要上电视台来上班，你们也特别开心， 对 吧？ 对，也还凑合吧。 对，我真的是很喜欢，因为我可以把我知道的东西分享给其他的人。 嗯嗯， 而且他们也都很有礼貌的过来问。 哎，老师， 各种各样的问。 嗯， 对， 会有很有 教练也是啊，教练会把那些想很多东西分享给你们。 是的， 对，就是我分享给教练，教练分享给他们。 嗯，您是专门培训教练的、嗯、然后教练再去培训他们。 我是专门去培训教练的那些训练官的。 培训 教 练 的 那些训练官 的。 嗯，就是现在就是我是学员，然后你是教练， 教练， 然后你思源是培训 教 练 的， 对， 然后 思源是训练官，对 对， 何老师是 培训 哦，就是一套链子下来的，就顶 上 面了。 那完了，那我们没有机会让何老师教了。 慢慢来， 不有机会慢慢来嘛。 慢慢来， 没有机会。对。 那如果我要是从一个潜水小白，我就一门心思扎入到潜水当中，我想要达到您这个级别，我大概需要几年？ 如果到教练的话，通常需要至少半年。 嗯， 对。然后教练到课程总监，哇哦， 哇哦， 哇哦， 你们且等吧。 不大建议其实去赶时间的，但是有两年的话应该差不多了。 嗯，就一门心思扎入到这个里 面。对，我想我是2011年考的教练，2015年获得的课程总监。 嗯，那今天我们也是聊了特别多关于 潜水的， 然后一些知识。在节目的最后，我是想让三位老师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你们这些年潜水的一些心得吧，包括给大家的一些建议， 小小的建议 可以分享一下。从我们的入门时间最短的开始， 从我开始。我觉得收获最大的就是要学会对自己负责。 嗯， 对海底的所有生物负责，还有对前半的生命负责。 哇，嗯嗯，很大，但是很实在， 很实在。 嗯，那思雨呢？ 我的感触就是我们作为人类，然后陆生人要怀着对大自然的敬畏的心态去生活。 嗯 嗯， 这也是一个。那何老师呢？何老师应该， 我会觉得说，如果你想要去试的话， 嗯， 就哪怕你不会游泳， 嗯， 就不要吝啬去试就好了， 嗯， 因为你可以开始的时候在你当地的游泳池里面去，在水底下去实验试一下失重和呼吸的感觉， 嗯 嗯 嗯，这就是给大家的一些总结和小的期待、小的建议。那也是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四位能够来到我们直播间，跟我们一起聊聊关于潜水的一些话题。相信在潜水的这个领域，我们其实还有很多可以聊的，比如说潜水有哪些装备啊，等等等等，很多知识可以给大家科普。那如果我们以后有机会的话，还会继续邀请三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继续聊天。那今天的青年说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还会有青年说的节目，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共同的关注下一档的节目是活力 Music 课。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跟大家 say bye bye, bye, bye, 谢谢 谢谢。Bring it back to me. Cause I don't know what to love you in the morning. I don't know what to fall for. Oh, love, gotta miss you so far.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位本草的保密配方。